哼哼勤，你哋有冇做运动啊？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手下留情，喐手喐脚做运动，再唔喐就唔喐得噶啦。 咁、 有请十项全能健康达人雷洪德博士。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手呀，动动脚呀， 勤做深呼吸，前跃跃，唱唱跳跳， 我们不会老， 不会老。 咁啊，雷 Sir 你就系博士啦，咁你系专攻边一样嘢？即系譬如你啲博士论文啊，系写咩？ 我博士论文咧就做，头先我讲咧都系啲统计分析啊、数学嗰啲嘅。咁、我博士论文咧就系做分析羽毛球嘅技术嘅。 其实 我当年都好中意打羽毛球㗎嘛。当年。咁其实我哋从一个测试，譬如大家打羽毛球啊，咁老师评分。评啊两位主持，你评下你哋嗰啲羽毛球嘅技术，咁你用咩嘅测试嘅方法？ 係啦，系用咩测试方法？ 咁你应该 力度啊嗰啲啊。 力量系一个可能可以考虑啦，准绳啦， 角度啊， 技术啦，咁测试啲咩技术啦？你譬如开高远球啦，开短波啦，其实喺个统计上呢，完全可以用统计嘅分析呢，帮你量化到分析边啲技术可以分别出嗰个学生嗰个能力系高中低。咁呢啲系要统计嚟㗎嘛。咁其实呢个应用其实而家应用任何一个项目都得 㗎。 係咪譬如回想下你哋中学读书你哋都有体育堂有考试㗎。 譬如 考试做 sit up 咁样係咪 想 上下斗多㗎嘛。 一分钟。 係啦咁呢个系咪一个好或者有效嘅测量评估啲学生呢咁你要有学术嘅论证㗎嘛。咁呢啲咪系统计。 我当年考走览㗎一分钟走到几多下览。 喂我嗰阵就通常都唔会淨系做一件事嘅。即譬如你 sit up 之后跟女仔呢就唔会做嗰隻叫乜嘢。 引体向上 是 因为女仔做不到。 是啦 同埋点解唔做引体向上呢因为太多零分了。 喂我真 係太多零分呢你分辨唔到边个好同坏啊。 咁但係康康以从佢想多少少咁 嚟分辨。咁所以评估嗱女仔通常呢会做一个掌上压呢就膝头着地嘛。膝头着地呢因为女仔嘅肌肉量呢係男仔嘅大约係六七成到啦。咁所以你又咪有足够嘅力但你亦都要比较一下你一班四十个女同学里面边个係好过边个呢咁所以就要諗下啲计囉。 同埋仲有就係攞住个波咁就对住幅墙咁就掟落幅墙。 係啦係啦呢啲嘅。摩尼啦，即系来回传接球， 即系又系可能系一分钟定三十秒， 睇下呢个叫来回传接球，我哋话掟埋掟埋，掟埋埋墙咯， 掟埋墙，即系类似呢啲。 睇个老师当时都答唔到呢个名，呢门嘢叫咩名噶嘛？ 即系简单嘅嘢嚟噶，你睇落去简单嘅嘢，咁但系就做好多唔同嘅类型，咁跟住就计咗出嚟一个分数，你就俾个 grade 你咁样咯。 阿雷 Sir 讲得啱啊，其实以前咧条戏有啲唔顺嘅， 你点解唔顺啊？ 嗱，譬如嗰个例咧。我考四样嘢啦，走缆，跟住又跨栏嘅，即系佢摆两个雪糕筒喺度，你摆条藤条上去，你要跨几多个，跟住咧就做几多下掌上压，咁跟住咧佢就要评一个人嘅分数。 系系。 咁咧嗱，即系嗰个准则系咩咧？ 呢个正正系你提出一个好嘅讨论啊！呢个论点可以讲多两个钟嘅。点解体能一定要俾分？ 系啦， 系咯，嗱，我哋喺个推广而家嘅健康，因为嗱，你推肯有啲高分低分噶，低分嗰啲咧，好多时会撇咗科技，我呢世都唔做啊， 系啊， 所以离开咗学校之后，嗱，可能收音机旁边或者互联网上高听紧我哋噶啦，我问一问大家，你而家有冇一个做 sit up 嘅习惯你当年系被逼做噶嘛，掌上压被逼噶嘛，咁就系一个教育嗰度啦。你要被逼，所以你离开咗校园之后，你冇一个内在嘅动机去维持你健康嘅体魄，系咪？咁所以你而家要去俾钱去请翻啲教练，你教我做 sit up 啦，咁样。咁呢个正正咧喺我哋学术界要讨论咧，就系点解或者有冇需要体能攞嚟做评分？同埋咧，好多时啲训导老师咧都系或者 罚佢啊， 罚佢啊嘛， 有啲上压， 喂，罚系负面噶嘛。其实而家全世界推广青少年嗰个体适能嘅运动，我哋唔会用罚噶，因为罚你记得喺心里边咧，你会有个仇恨啊嘛。我做sit up我就俾老师罚，我呢世都唔做， 系 咁何必咧？ 同埋咧，但系咁即系唔做sit up嘅原因系咩咧？我以前真系嘅，我喺 做唔到啊嘛。 唔系啊，我好劲嘅做sit up，我系全班女仔最劲 嘅，我都估系 唔知点解，我系好中意做sit up，因为我觉得好有成功感啊。但后嚟咧唔做嘅原因系咩咧？就系你发现原来你做嗰个动作系错噶嘛。 呢个好啊，正正啊带出啦，冇一个动作系叫错嘅， 系咩？ 只有一个动作叫做相对啱或者相对系啊。 comparatively 系啦，嗱呢个英文字好，呢个英文字一定或者 relatively 系，因为我哋当年会考咧，我记得啊，大学嘅老师咧一定要我答，譬如有实验 A 实验同 B 实验，佢话边个好过边个咧？如果你话 A 好过 B 咧，你只得一半分，你一定要话 A 咧 comparatively 好过 B relatively 系啦，咁你识得答题目嗱？头先你提到嗰、那个，譬如我而家问下大家你当年做 sit up 即系仰卧起坐，你只脚系膝头伸直定系屈曲咗啊？ 伸直嘅， 你系伸直， 系啊？ 喂，你 系 嗰个年代嘅咩？ 我伸直嘅，跟住 嗱，另外一样嘢，点解我哋离开学校唔做 sit up 就系因为冇咗个揿住你嘅人咧，做唔到嘅，系啦。 咁啊，但系 comparatively 啱嘅系咩咧？ 而家啲人咧做 sit up 咧，嗱，你睇下好多健身教练都话，如果佢叫你，如果你去见到你直脚，即系膝头直做 sit up 咧，佢会话你错嘅。 系系， 系咪？但系我哋那些年咧系直脚做嘅。佢话而家你做 sit up 咧，一定要膝头屈起。咁其实边个啱边个错咧，系冇一个啱或者冇一个绝对错。你要睇个情况。嗱，譬如佢点解咧？原因咧就喺70年代咧，美国有一啲嘅研究报告就话呢个系假设嘅问题啫，就系、是、如果你伸直。个膝头做，你相对你嗰个髋关节嘅组织、韧带嘅组织承受嘅压力会大。 系， 如果你做得太多，即系如果你军队嗰啲训练嘅话咧，做得咁多嘅话咧，有机会咧系拉伤你髋关节嘅软组织。 系， 嗱呢个有机会喺实验里边咧系未曾证明过，因为我哋都唔会当人嚟做，我哋特登做到佢整到佢烂，整到痛。好啦，就系出咗呢啲咁样嘅报告之后咧，哦，咁啊啲学校全世界都话、哦、喂安全啦，唔好啊搞啦，嗱屈咗膝头咧就系、是、所谓 eliminate 咗。解決咗呢個問題啦，咁所以，咁所以係啦，幅度細咗，咁、所以而家你話直腳 sit up 係咪錯咧？我唔覺得係。如果你攞嚟做三幾下，放一啲動態嘅伸展，咁冇咗問題咧，冇問題啊！我而家有時都會直腳做下 sit up， 即係做三幾下唔會死得噶嘛，你做三千下先會死啫。但係你明啊？ 啲人話咧嗰啲咩有害物質，你要食幾噸先至會死 啊？所以即係有時而家冇啦，而家啲所謂啲 capital 檔啦、標題檔咧，將佢無限放大咯。咁所以我哋喺即係學術界咧，有時都睇唔慣，要出聲咧，就係話你有啲嘢你點去睇一件事係咁所以直腳嘅 sit up 同埋曲腳 sit up 咧，其實各有佢嘅功能，最緊要就係大家要做。 你咁样 sit up 嘅时候咧，究竟个背脊系咪完全瞓晒落地下先起啊？ 系啦，呢个好多教练咧就有唔同嘅版本嘅。 系， 咁其实睇你嘅目的系做咩啫？系咪？如果你嘅目的系想真系练到去参加健美比赛嘅话咧，咁你就系要针对某一组组群嘅肌肉锻炼。咁你净系做呢个唔得噶啦，你仲要侧左侧右唔同嘅角度去做嘅。好啦，但系如果你话普罗大众去做嘅话咧，咁你掂唔掂咧？其实最担心咧就系如果当你做得好快好扯嘅时候咧，砰砰声撞落地咧，有机会整餐。如果你慢嘅时候咧，你个安全系数啊高。咁但系如果你话你瞓得落去嘅时候咧，你个肌肉某程度就放松咗。咁你再扯翻起，咁呢一个同你落到去未掂晒，你肌肉收缩咧，其实有两个训练嘅唔同效果。咁你话边个好过边个咧？其实我哋觉得冇乜所谓。 就系 relatively 系啦 ，relatively 你即系我哋叫做适随转变。系咪？我哋台面食自助餐，好多餸你要揀噶，你中意揀邊樣邊樣 咯。我知啦，其實咧，所有我哋呢啲咁樣嘅人咧，都睇到自己勁咗，就以為我哋一定要用一個最正確嘅方法 去做。其實呢個點解？ 即係以為自己好醒啊！其實係 你呢個都有個原因嘅。喺六七十年代美國推廣健康運動咧，因為美國大家如果去美國旅遊都知啦，真係好多肥胖嘅人啊，好多成個桶嗰啲啦。咁佢哋為咗一個安全咧，就所謂出咗一啲嘅 do's and don'ts， 即係 do's 有啲應該做，有啲唔應該做。 係 點解咧？就因為佢哋擔心佢做咗，佢哋唔係咁 comparatively 去做嘅話咧，驚佢受傷。 啊， 衞生部門嘅推廣你簡單普及啊嘛，你講得多嘢， 係 啦，講得多嘢佢仲煩。咁於是乎咧，嗱，你咁樣做啦就安全，咁樣做咧就有危險啦，咁就全部跟曬咁做。咁但係喺學術上嗰把尺唔係一定係左一定右噶嘛，其實中间仲有个虚位，你去点去应用嘅？咁特别系即系而家喺精英训练里边啦，精英训练里边，譬如我哋做身躯嘅锻炼，咁嗰啲核心嘅肌肉训练，冇一个单一嘅动作系最完美嘅，一定系要 就啱嗰個運動項目全身。其實你講嘅，譬如而家我哋講嘅瑜伽嘅呼吸訓練啦，咁呼吸吸氣同埋呼氣，大約有十幾組嘅肌肉係負責吸，另外十幾組嘅肌肉負責呼。咁你話喺十幾組嘅肌肉裏面，我哋練邊組啊？係。咁所以其實都有唔同嘅方式，你咪鍛鍊唔同邊組咯，就冇一話話邊一個動作係一定啱一定錯。 其實呼吸， 其實即 係 講咗好似冇講咁咯。 呼吸對我嚟講，原來有十幾組肌肉，真 係。係啊，係啊，嗱嗱，當你索氣嘅時候咧。 嗱， 當你吸得好勁咧，你會發覺頸呢啲肌肉狂吸咧，頸呢啲肌肉咧係都會收緊嘅。其實頸呢度咧有兩組肌肉咧都係幫手扯起你個隔膜嘅。 其實你唔講我真係唔知。 嗱，所以你觀察啲歌星唱歌咧，譬如阿小鳳姐啊咁嗰啲唱歌咧，因為近鏡影佢咧，我好觀察你頸嗰啲肌肉咧係收得好好緊啊。因為佢要控制個呼吸啊嘛。所以其實瑜伽或者一啲即係所謂坊間呢啲腹式嘅呼吸咧，就係鍛鍊我哋呼吸肌肉。嗱，呼吸肌肉咧喺三十年前咧，我哋就唔知道佢咁紧要，而家发觉呼吸肌肉咧对我哋嘅健康好紧要。 其实你读 sports 呢一个科目咧，要唔要理解埋解剖学嘅嘢噶？ 我哋而家四年大学学生第一个学期就系要读解剖学。 哇！因为你要了解身体边， 所以而家 读 文科嗰啲同学咧，真系佢哋有时想喊。佢话记嗰啲肌肉好难记啊，嗰啲名啊。我话你唔好死记，你用活化，因为所有啲生物嗰啲嘅名称都有个方法去记噶嘛，系咪？譬如點解叫做 biology 咧？ 係 bio 就係生物咁解啊嘛。譬如 biochemistry 咪即係生化力學咯，係咪？譬如我哋嘅同肌肉有關嘅嗰個希臘嘅字母字頭咧，就係 myo，myo 咩咧？就係即係肌肉乜嘢啦？凡係個尾咧有個 itis 係咪嘅話咧，就係希臘文嘅發炎咁解。譬如筋膜炎咁啊 ，plantar fasciitis 啦 ，tendonitis 啦。咁你有個方法去記噶嘛？即係就係呢個，即係嗱，我記得嗰陣時。我哋中学读拜咯，我最记得读嗰啲植物咧，啲字好长噶嘛，嗰啲树啊，哇！咁你老师教我哋咧拆解，一定要揾方法，系啦，即系好似庖丁解牛咧，你哋有冇读过啊？ 有， 系啦，即系嗰啲咁，你一定有个方法去记咯。咁所以解剖学系所有运动科学嘅入门嘅。咁解剖学读完之后咧，第二科咧就一定要读嘅咧就系运动生理学，睇下我哋人体嘅运动嘅时候嘅变化啦。譬如运动嘅时候，你心跳率会加快啦。咁点解会加快咧？原因就系我哋嗰个交感神经要分泌一啲荷尔蒙，令到我哋嘅心脏啊跳快啲啦。咁等你适应嘅运动。咁啊简单嚟讲，唔系讲运动咧。譬如有只狮子老虎追你，你走唔走啊？ 走啊！ 走啊嘛，走咪运动嚟咯，系咪？咁系咪我哋要刺激嗰个交感神经，令到佢个荷尔蒙分泌，令到佢个肌肉活动？咁其实都系人类嘅一个求生嘅技能嚟啫嘛。咁譬如人类，我哋求生仲识得系跑、跳同埋投掷，我哋识得攞个唔系砖头啊，当年吓用啲飞镖啊嗰样嘢，掉啲狮子老虎啊。咁呢个肌肉嘅协调嚟噶嘛。咁你要有力先得噶，你只眼要瞄准嗰只狮子或者瞄准嗰只大笨象。 就系人标合一咁 啊。系啊，咁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喺运动科学而家即系个课程范围里边咯。咁譬如问下大家，边种动物跑得最快啊？ 豹。 啱一半，炮有好多种嘅。 猎炮。 冇错。 猎炮。咩 Jaguar 咩 佢哋个 Cheetah 係啦。Cheetah 有几快呢？如果喺吐露港公路跑嘅时候呢，嗰个影相个摄影机呢会闪佢嘅。因为佢可以去到120公里嘛时速。咁点解会用炮呢？咁上堂同啲学生讲啦。嗱呢啲其实係我哋生物力学或者运动力学嘅一科。而家某一隻嘅牌子呢都用嗰隻炮嚟做品牌㗎嘛。其实你见到嗰隻炮嗰条尾呢会夹刀㗎。 点解只嗰只炮条尾会夹高啊？ 点解咧？ 我嚟做乜嘢啊？ 定风啊？ 就唔系就系转弯，因为跑得太快咧，佢片弯嘅时候咧，嗰条尾咧就同我系 counteract， 即系做翻个稳定啊。 系 系对 系啊，所以你留意一下观察啲跑只炮片弯嘅时候咧，嗰条尾咧一定系摆翻相嘅方向。 哦，系咪呢啲系掟弯有个 系啦， 心力 即系你揸车嗰个所谓漂移啦。咁其实呢啲咪我哋观察嘅学习咯，系咪？咁其实都系好可以好活化。 是 吧， 但是头先个发炎个好难 睇。 唔系啊， 系 TIS 啊，成句啊。 哦，得噶啦，好易嘅啫。其实而家唔使噶，而家好老实讲，即系而家啲英文字咧，有 Google 大神咧，有发音噶嘛。 已经摆落去点噶啦？ 系啊，你揿一揿个掣，佢有埋读音噶。 嗯， 我觉得 OK 准噶。系啊系啊，有时譬如我去啲国际嘅一啲 presentation 啦，咁有时啲字咧，我都唔肯定嗰啲读音啦，咁我都揾。大神咧读一读，咁有时问下外国啲同事嘅朋友，哎 ，OK 几准嘅， 系。 喂，嗱，咁啊，讲翻阿雷 Sir 先啦。嗱，你系94年， 93年 加入浸大，加入浸大，咁啊，转眼间20几年啦。嗱，咁我哋咧，即系啲门外汉咧，就一路以为咧，阿雷 Sir 就教体育嘅啫。咁因为我哋仲系停留， 唔系我真系教体育， 我知，即系我哋教体育， 以为系上 PE 嗰啲 PE 啊，先啦，跟住咧就约咩就嗰啲就扎队放烟，跟住大家就嗰啲呢个手势叫咩啊？ 以前细个做。 系啦， 基本嘅嗰个体操咯。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 呢个学术嘅名噶？ 哦，有啊。其实而家嗱，你讲打横太高只手咧，其实喺3年前啦，浸大60周年啦，2016年啦，因为佢1956年开校，60周年咧，咁啊大学咧就有啲推广健康嘅经费啦。 嗯嗯。 咁我哋就而家发觉都市上就太多低头族啊嘛， 系， 大家都系耷低头啦。 系。 咁耷低头咧，就令你个肩颈嘅肌肉咧出现绷紧啊，咁样。咁其实喺纽约嗰边咧都有研究发现咧，就话如果你耷低头个头咧倾前去到系45至60度咧，相等于一个接近50磅嘅哑铃咧，系压住你哋颈椎。 哦， 你唔觉啫嘛，系咪？因为你本身有肌肉嘅支撑。咁但系你讲紧日日年年月月你咁低头嘅话咧。咁唔掂，咁所以於乎咧，我哋就邀請咗即係100位嘅同事咧，就分成兩組咧，做啲對照嘅比較。咁其中一組咧，就用我哋一個所謂提手嘅步行。咁晏晝或者放工嘅時間咧，就嚟運動場喺球場度行圈。咁就用一個所謂10.2。嗱，十點搭二，你見到個時鐘啦， 嚇 短針就搭十，長針就搭二。咁咧呢一個動作嚇，咁你做一個提手步行。嗱，我同你哋輸到。如果你用10.2嘅步行，你去標準嘅400米嘅運動場行一個圈。如果你能夠 hold 到唔跌落嚟，我請你哋兩個食最貴嘅蒲飛。 嗱，雷 Sir 話俾你聽，我肯定呢個動作係好難做嘅。 咁你係咪放棄先？你肯唔肯去 测试？试一次先。 咪梗系计做啦。 试一次先。 唔系，我讲咗呢个其实好难做，但系有个步飞嘛，系啦。 喂， 但系 真系，其实真嘅喺、那個、联福道嗰度啊，试试啊。 咁样咧，好似系一个好简单嘅动作，但系其实真 系 好难做噶。 咁其实我哋推广即系解决低头族咧，就是、因为你要强化翻我哋嘅肩膊颈嘅肌肉。当你嘅手递高咗咧，你成个人咧喺力学上咧都会拉直咗噶嘛。 系。 系咪先？嗱，大家而家直播室一递高手，你哇，你哋都条腰都直晒啦。 系。 咁所以咧就令到我哋嗰個背脊後面支撐頸啊，後面嘅肌肉咧強化咗。咁唔好睇小我哋兩個手喎。你有冇試過俾啲 friend 搭住你膊頭啊？你話喂，你攞起隻手咧好重噶喎，兩個手咧佔咗我哋大約總體重啊3%度。係咁你可以計一計你有幾重啦。咁所以肩膊呢個肌肉咧可以遞高手，係幫你訓練翻即係呢啲嘅肌肉咯。 咁係咪真係要行400米啊？ 你行完400米，你會好攰。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嘅 訓練嚟 嘅，好簡單。其實我而家真係都好開心啦，喺電台裏面我都有推廣下啦。咁喺媒體有時都會講下啦。咁我都去到見到，譬如我哋而家樂富下低大學公園咧，我好多時夜晚都會見到有啲人咧散步嘅時候咧，都真係遞高手。 哦， 係啦係啦，咁係好舒服嘅。嗱，當然啦，你遞高手唔係行好耐咧，譬如你1分鐘、半分鐘啊，咁你會感覺翻你嘅肩膊咧係出翻力嘅。 嗯。 咁同埋當你嘅手遞高咗咧，你都某程度上。你都要促进咗一个血液循环， 系， 因为你逼你嘅手一定要递高嘅时候咧，咁你嗰个血液嘅运行一定要个交感神经一定会有个反应啦，令佢嘅血液运行好啲啦。 系， 阿雷 Sir， 我哋而家 keep 住做紧噶， 系啊，我见到啊，但系我哋电台 以后咧做沙流田都系咁样做， 嗱，我做专家证人得唔得？我证明大家而家系做紧嘅， 系 ，hold 住。 喂，问翻先，咁其实啊，你喺浸大教乜嘢咧？即系我哋头先讲啦，我哋只系觉得教体。 體育咪 教咩 啊？教佢哋啲係啦。 如果一個冷機，梗係我最中意教腳咯。 誒，浸大嗰啲上一代啲同學好中意教腳噶嘛？佢哋話俾阿蛋哥爬山上嚟做 DJ 啊， 係 啊， 係 啊，係啊，咪嗰次六十週年咪同阿蛋一齊做翻啲舞台劇啊。咁啊，阿蛋都講翻起，佢一手龍門啊嘛， 亞洲指派降門啊嘛， 係啊，亞洲降門嚟噶， 手 嘅 一指啊，係 啊， 係 啊，佢隻手指好屈得噶，佢手指。 阿雷常教緊乜嘢咧？ 我主要咧就教運動科學嗰啲科目多嘅，咁我就教預防運動創傷啦，咁咧就體適能嘅測試啦。運動生物力學啦，咁另外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中意户外運動啦，咁所以我亦都會帶一啲户外嘅嘢或者鍛鍊啦。嗰啲三個學分嘅選修科嚟嘅，我帶啲學生去爬獨木舟啦，爬兩日一夜噶，穿越呢個西貢嘅世界地質公園嗰啲海蝕洞啦，譬如沙塘口洞啊、火石洲啊、破邊洲啊，你聽啲名字都好聽啦。咁另外亦都會安排佢哋有唔同嘅户外嘅鍛鍊啦，即係譬如陸上啊、露營啊、野外定向啊，咁呢啲嘅訓練咯。咁其實因為野外呢個活動咧，喺我哋教育嚟講係一個好好嘅鍛鍊嘅平台。係係。咁即係我細個咧，就中午嗰年咧，我都真係好彩，就去咗 Overbound 訓練，即係外展訓練，就25日，即係一個人送你個荒島度過三日兩夜嗰只。 哦，都 com 輕少啲嚟㗎喎。 係啦係啦。 25日 啊，當年。 即係去足廿五日一個人。 係啊係啊。 嚇！即係你要 唔係唔係嗰個荒島度咧，就過三日，但係喺個訓練裏邊咧，佢就利用譬如帆船啊、獨木舟啊、野外定向行山。山露营啊，好多体能嘅训练啦，咁户外嘅锻炼啦，嚟系培养个年青人啦。其实当年咧就唔系叫外展训练学校嘅，当年嘅青年领袖训练学校训练嘅理念咧就话，年青人你将来想做一个领袖，你必须要认识自己先，系咪？咁佢就利用一个户外嘅锻炼嘅环境认识你自己，譬如你爬独木舟，面对大海，面对风浪，你得一双手。你要锻炼咩啊？我一定要毅力意志先啦，系咪？我放弃就冇噶啦。咁你譬如行山露营，大家互相合作，野外定向啊，咁呢啲你就需要攞出个勇气、团体精神啊，合作啦。咁所以我好开心就系呢啲喺比较年青嘅时候掌握到呢啲嘅而家叫做个人嘅成长素质啦，叫做即系日后对你读书啊、就业啊、工作啊，咁你当年我哋都话喂廿几日咁辛苦都挨得过，而家仲有咩挨唔过啊？ 将多少苦痛抹干，遥望前路正长，在昨日我追不上，无人能明苦风，也靠你浪花一般的感想，知不知今天我默然期望，宏愿终不淡忘，将一生所得所知所想全埋入你的血汗，愿他朝的你会独创一方，潮也会浪，人也会疯，一波疯了如何再丧，难关更争， 呢个咧就系苏芮姐姐嘅一首好旧嘅作品，歌名叫做《后浪》，就系嚟自一套电影《新艺城》嘅当时嗰套电影叫做《飞跃荣耀》嘅主题曲啊。 转头翻嚟咧，继续有雷博士嘅访问啊。 有请十项全能健康达人雷洪德博士。 木舟 系， 咁系你自己一个人爬噶嘛？ 而家一个人，有时两个人嘅。 但如果一个人嘅时候，真系身边冇其他人嘅照应，万一出咗啲咩事， 我唔会，因为我哋爬独舟系唔会一个人爬噶嘛。 即系 一定 有人嘅， 最少都三个。 你唔记得咗咩？佢出每日起身第一件事睇天气先噶嘛。 系，因为佢嗰个训练可能都系会喺边 度。就算你话训练咧，我哋需要面对一定程度嘅风险。 系， 但呢个风险咧，我哋叫做系可控嘅风险。吓、 哦， 即系你冇理由十号风球咁山竹嚟，我哋仲爬独木舟噶嘛？有好有挑战性添，系咪？咁但系呢个风险咧喺而家嘅评估嚟讲，即系我哋会做得好好啦。特别我带学生，即系都有咁多年嘅经验啦。咁其实呢度都讲翻咧，即系近年咧，譬如夏天游船河咧、 嗯， 都有好多嘅后生仔咧系即系遇溺啊 淹死啦。 咁其实即系呢个咧对于个风险管理咧就真系做得唔好咯，系、 嗯、 咪？因为譬如游船河咁，大家最大嘅问题系咩？ 饮酒， 饮酒咯，饮乜酒啫？其实唔好落水啦，个个都怕心口，我冇事嘅咁样。咁但系即系呢个就系你应该系一个明白嘅可控嘅风险底下做咯。 系，咁、你嗰个三日两夜嘅自己一个人喺荒岛之旅咧，咁你食嘢嗰方面你点搞？ 佢、有少量嘅食物俾你嘅，有 罐头嘅， 有三卡仑水，有罐头，有只鸡蛋啊咁咯。 咁、但系你唔够噶嘛？咁你系咪即系好似咧？我成日都睇啲 Discovery 嗰啲咧，咁有啲人咧好劲嘅，佢就喺野外求生嗰啲。 哦，其实唔系嘅， 就捉啲唔知咩翻嚟啊，烧嚟食啊咁 样啊。嗰啲嘅探索频道嗰啲咧，就係一个纪录片制作嘅形式啦。咁其实外展训练佢係三日两夜喺西贡某一个荒岛放低你咧，其实嗰个目的咧唔係攞嚟求生。 嗯， 係让你一个好清静得你一个人嘅环境咧，让你反思自己。 哦， 我觉得呢个真係好。你会諗返自己过去、现在、将来会係点，你自己喺每一个组群或者过去嘅工作学业里面你是自己是点呢？咁、你喺嗰三日两夜完全冇骚扰，嗱当然啦，冇手机啊，乜嘢换 俾大家系嘛？ 冇嘅，乜都冇嘅，当年都冇手机 啦，冇手机吓。 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好嘅， 嗯， 系一个 而家仲有冇呢啲嘢噶？ 而家外展训练都有，但系就冇25日咁多啦。而家好似系大约系7日啊，或者9日嘅课程啦。 但都有三日两夜喺荒 岛。而家应该冇啦，因为即系 香港冇荒岛啦。 太而家香港人比较困难啦。 哎呀， 咁同埋啲荒岛 真系唔肯放啦，几廿岁先嚟玩。 咁啊，嗰时欧一班好出名嘅喺西贡，即系凉船湾洲同埋滘西洲外边咧，有个岛仔。嗰、那个岛仔上高咧就有啲草嘅，咁离远望到佢咧，佢哋就称之为呢个岛咧叫一执帽。 哦， 咁啊，边个派去一执毛咧？嗰个岛咧，吓，嗰个就即系可能系一个好嘢嚟啊，翻嚟锻炼最好啊，系、即系咁讲笑咁讲啦。咁而家我成日爬翻独木舟，带啲学生去到嗰度，嗱，你认住。呢、这个考试考嘅地图上高系冇名嘅岛，叫做一执帽咁啊吓，佢哋都记得，即系当系一嗰啲鼓励下佢哋对环境嘅观察啦。 系喂，咁啊，雷 Sir 你啊，即系咁多年啊，雷 Sir 好好人嘅，即系无论咩机构啊、电台啊、媒体，一邀请佢讲，譬如咧，点解 有时都会拒绝噶？因为我哋大学里边咧， 你忙一滞啊嘛， 我哋大学里边咧系唔容许卖广告噶嘛。咁、其实有啲公关公司咧打电话问我，就话有叫我帮佢拍广告啊或者宣传啊，对唔住，我一一都要拒绝，等我退休先，系啦，因为即系大学始终系一个学术机构啦，系啦。 点解咁问咧？就因为即系嗱，你都系打紧份工，唔系你叫做紧一个工作啦， 系 而能够咁乐在其中咁多年吓，即系直到而家廿几年啦，你读呢科。 究竟对你嚟讲最大嗰个满足感系乜嘢呢？ 我諗最开心系睇到啲学生成长啦，即系真系亦师亦友嘅。咁我机缘巧合仲好多时撞返我那些年即系教中学嘅时候嗰啲学生啦。咁而家譬如我哋过去廿几年早期毕业嗰啲学生啦，其实成家立室啦。睇住佢哋成长呢，同埋我哋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呢，我记得有一句嘅名言啦，呢句都系分享下嘅。我哋唔系教好学生，我哋要教好学生。明明我哋唔系要教好学生，我哋要教好学生。 哦，我哋唔系一定要教一个 good student， 系啦，令到佢 be good。 系啦，呢一个就系我哋即系那些年喺师范学院读嘅时候，都系一个咁样嘅理念啦。咁所以见到啲学生一代接一代啊，咁样，咁我就呢个讲一啲学生咧，我就真系好开心。呢个经历真系要分享下。咁喺都十几年前啊，有个毕业生咧，咁佢就好有心咧，就系继续读书啦。咁啊去咗春田大学咧，就系读硕士。因为佢屋企都叫做中产啦，可以支援得到。 即系 follow 你嘅步伐啦。 系啦，咁啊读完之后咧，因为佢爸爸妈妈都年纪大啦，翻翻嚟香港啦。咁佢遇到一个中学同学，中学同学好老友嘅，咁又想周游列国啊，周游列国去边度玩啊？咁啊，梗系做空姐啦，咁做空姐啦，咁啊两个自己去做空姐啦。咁做空姐嘅时候咧。咁因为我呢个学生出咗外之后呢，佢嘅观察力啊，即係有啲好似我啲咁嘅 style 啦。 好奇嘅。 係啦，咁呢就认识咗飞机师，即係你知做空姐同埋学飞机嘅原理啦。咁啊佢同埋另外一个嘅空少嘅朋友呢，就真係走咗去澳洲呢，就学揸飞机。 嗯。 我揸飞机之后好好玩喎、啊、真係用一个玩嘅角度、开心愉快。因为你而家唔系再系读书为咗考试。嘛。咁结果佢两个呢就去考国泰嘅飞机师。咁结果成功考到。 哦、 男仔女仔都 系啦，系啦，咁咧就佢哋喺澳洲即系 Adelaide 嘅训练啦。咁佢毕业嘅时候咧，佢就嗌我啦，就咁我梗系买张飞机票走去拍差差个场毕业啦。咁、哦、佢就攞咗架小型飞机咧，就载咗我上去。咁啊两个人就喺天空里边倾下偈啦，畅谈翻旧时读书啲嘢啦。咁佢就俾架飞机我揸喺上空，因为揸飞机系两个人都可以揸。 系， 即系呢啲咁嘅经验嗱，嗰、那个系你嘅学生，你睇到佢而家今时今日有成长。系咪？咁就系因为佢有一个好嘅观察，佢放眼咗个世界。而因为我记得佢成日问我借嚟我 office 借书睇嘅，好、嗯、少有噶嘛呢啲学生问我借书睇。咁而家我借本俾佢嗰本书咧，佢间完嗰啲字迹咧，我仲喺度，我仲喺办公室，我仲同而家啲学生讲嗱，呢、這个就系当年你哋嘅师姐啦，系而家做咗飞机师噶啦吓，佢、啊、都系睇呢本书啊，你哋要学下啦。咁成日呢啲嘅经历，我觉得真系亦师亦友咯。咁而家成为好朋友啦。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and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仲有另一樣嘢就係我呢個我自己觀察啦，因為咧運動咧始終係一樣健康嘅嘢， 同埋一個係無國界嘅語言， 係即係任何嘅 sports 大家都可以暢談啦。同埋咧，老實講，而家即係我哋呢一代嘅人咧，即係尤其是譬如我哋去到呢啲年紀咧，我哋開始關注健康，咁、好多時可能透過阿雷 Sir 嘅教導啊或者指導嘅時候咧，譬如頭先你講話哦，因為咧我哋成日低頭坐，咁所以就要做嗰啲運動啦。其實你都係幫緊人，令到佢一個健康嘅生命。 因為我哋都話我哋中學嘅時候咧，當年殖民地政府。我哋叫做下回归之前咧，经历咗六七暴动之后咧，佢哋用一个所谓青年嘅政策，就叫怀柔政策，就鼓励青年人咧就帮翻个社会。咁我哋咪当年咯。咁我记得中学去过大屿山梅窝帮手起路。暑假系啊，攞红毛泥石屎，哇！你唔好讲少地盘嗰架咁嘅泥头车咧，好难攞噶， 好啊，好难做， 好有技术噶， 要的起佢。 唔系啊，同埋仲有，你要平衡，其实唔 容易噶，系啊，所以嗱，呢啲咪细细个嘅时候嘅经验啦。咁仲有咧，就而家喺东涌嘅游乐场协会一个营地，我记得系帮手起嘅。咁仲有去过梁船湾周垃圾。 去過啲志願機構幫手做下 service 啊，咁呢個就係我哋當年啦。咁我覺得即係亦都係啦。譬如我喺中學喺鄧鏡波啦，咁當年啲神父啊、慈幼會學校啦，咁神父都教我哋，你哋就算讀唔成書唔緊要，唔好破壞個社會。咁成日提我哋啦，同埋佢話你有能力嘅時候咧，需要係感恩，即係服務翻你嘅社會。因為社會其實俾咗好多嘢我哋，俾我哋教育啊，俾我哋嘅成長啊，俾咗我哋好多機會啊。咁其實呢個都係我本住一個感恩嘅心啦，咁所以其实嚟香港电台做节目我都好开心噶，即系将我哋喺大学嘅知识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系嘛？咁上嚟呢度，我都提两个，喂，你哋唔该你提下身边嘅人都要关注一下，做下运动健康啲啦。 喂，但你怕唔怕咧？因为咧嗱，即系雷 Sir 呢啲咧才高八斗，对于成个身体啊，有几多块肌肉啊，边个骨头喐晒？ 其实我记唔晒嘅，六百几块。 我意思系话咧，嗱，相信即系你等于一个医生，啲人每一次一见到你，梗系话，哎呀，阿边个食咩药？好啊！哎呀，阿雷 Sir， 我而家都會問你噶，喂，我肚腩大，做咩運動？ 我肚腩大， 知變咗你一個即係嗰啲叫咩咧？有求必應嘅人啊， 要打針 嘅。嗱，因為人體嘅結構咧，就真係個個唔同嘅。咁如果你因為香港都市 認命啦，你咁 都市人肥胖嘅情況係真係嚴重嘅。而家譬如，因為我都有幫手喺食衞局度有一個非傳染病嗰啲運動同營養嘅嗰啲督導小組啦，都有俾啲意見啦。而家我哋香港人係最長命啦，全世界。但系呢一个情况咧，我哋都好担忧，因为而家年青一代嘅健康咧系真系差过上一代嘅，同埋而家八十几九十岁嘅老人家咧，其实佢哋系经历过二次大战啦，佢哋经历过可能五十年代嘅 走 路啊、霍乱啊，好多疾病， 同埋佢哋都系劳动工作， 系啦，体力劳动嘅。但系而家呢一代咧，系基本上即系而家学校啲集会咧，企耐啲都有几件云低噶， 同埋有冷气噶嘛，一定 系啦，系啦。咁所以嗰个健康咧就喺个青少年阶段嚟讲，系真系流失咗。咁系咪呢一个因素令到佢哋将来嘅寿命都可能有影响啦？咁呢啲都系嘅。咁同埋而家嚟讲，非传染病嘅死亡咧，系超越咗传染病噶啦。我哋香港，即系传染病嗰啲，即系可能系肺痨啊、霍乱啊嗰啲啦。咁但系非传染病就系讲紧系慢性疾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啊呢啲啦。我哋系已经超越咗啦。如果冇记错，系52%系超越咗传统嘅传染病。咁所以呢个趋势咧系越嚟越多，同埋卫生署嘅数据咧，就喺2007年对比2017年呢十年咧，青少年患上糖尿病嘅比率系高咗十倍。 哇， 十倍吓！嗱，呢个数字真系吓亲人， 好惊啊！ 汽水啦，懒做运动啦，唔够瞓啦，压力大啦，等等啦。 咁我想问，嗱，如果系好中意饮汽水嘅，但我又狂做运动嘅， 我都 饮 汽水噶， 会唔会好啲嘅咧？ 我可能一个月奖励下自己饮一罐咁咯。 嗱，一罐系 OK， 咁但系如果佢系即系叫偏多啦，系偏多嘅，但我做翻好多嘅运动，可唔可以帮我哋卸咁啲酒咧？ 简单嘅道理咧，就系能量嘅摄取同能量嘅消耗，即系计个卡路里嘅啫，个平衡就系咁啦。咁但系当然啦，里边都有一啲技术性嘅调整嘅。譬如饮汽水咁先算啦，我都中意饮某一只汽水，饮完之后讲好开心噶嘛。咁我做完运动嘅时候，有时耐唔中奖励下自己。咁你唔使饮一晒一罐噶，一罐你讲紧系标准系130卡路里，我饮半罐啦，或者同人 share 吓，或者饮两啖之后，咁啊即系雪柜， 兑 完算啦。咁呢个系咪我用一个健康嘅行为，我又赚咗嗰下，即系打些年就食得唔好嘥啊嘛，食得唔好嘥呢句说话喺健康嘅推广嚟讲系错噶，你食咗落去额外嘅多一碗饭一啖饭咧，嗰个卡路里就会储埋成为你个肚腩噶啦。系啊，咁所以山大斩埋有柴，一磅嘅脂肪咧，你需要消耗咧3500个卡路里，呢个你记住，一磅嘅脂肪3500卡路里，咁所以啊，伟恒 B B， 你睇睇你个肚腩， 系啊， 度一度，嗱，搵日你搵日你落嚟我哋大学我哋嘅实验室咧，帮你量度下你嘅脂肪比 例，可以入去噶， 得， 个唔系嗰啲咩 B M I 系咪 B M I 嗰啲叫， 嗰啲唔止嘅，我哋啲仪器系多 先进好多噶， 好，举手，但系你应承我，你做咗几多之后话翻俾听众听，咁然后咧你喺半年嘅时间或者一年时间，你有改进，你又话翻俾听众听。 好，我跟住阿雷 Sir 呢个 plan， 我同阿冯铿一齐落去。 我都想落去啊，其实 一齐嚟啊！ 好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放弃了整座森林，只为了一颗爱耶稣？如何让你明白，让你懂？说到长相厮守就头痛，朝朝暮暮守